散场的落寞，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只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你是否爱过我？你是否还执着？心动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，想离开这生活，只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。伤感的一幕，剧中人是我，无法去触摸，只有散场的落寞。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这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你是否爱过我？你是否还执着？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， 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。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，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。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，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，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，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，不后悔。 我要他帮我对你

但愿人间每分钟，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。但愿人生没有凄冷，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，但愿梦想都成真，但愿情人不离分，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。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，但愿人间没有恨，但愿人间没纷争，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。但愿人间没有恨，但愿人间没纷争，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。 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